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新一集噶呢个嘅军武戏言啊，咁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军事导航啦，我系主持人啊 Larry 啊， 我系 Alex 啊， 系啊，好啊，咁咧就哇呢个礼拜咧就真系，哇真系春天真系渐入密布啊 ，Alex 啊，系啊解冻啊嘛， 啊解冻系嘛，咁啊所以啲军事武器解冻系嘛， 解冻， 咁咧大家咧就等咗咁耐嘛。咁又系时候咧，有啲嘅大規模嘅唔同嘅嘢啦。咁咧就当然啦，其中一单消息咧就系咧来自咧特朗普咧，佢咧就宣布咗啦，佢就会退出咗呢个嘅伊朗呢个嘅终止呢个核嗰、那个核条约系嘛。咁变咗咧就依家咧美国就唔会再理呢个伊朗个情况噶啦。咁咧就佢嚟紧咧会恢复翻制裁嗰啲嘢，即系唔会话禁止个制裁啦。咁啊变咗情况咧就伊朗当然系相当唔锯啦。咁但系咧。佢个邻国呢个叫做以色列系嘛，咁以色列做嘢喎，系嘛，咁所以咧就以色列咧佢做嘢咧就系佢咧就率先咧就轰炸咗咧，即系叙利亚，咁咧就叙利亚境内咧其实系有一啲伊朗嘅一啲嘅设施噶嘛，咁所以咧佢咧就首先咧就攻击咗咧伊朗喺叙利亚嘅基地，咁咧嗱大家咧而家咧你睇我哋个 PowerPoint 咧。你咪会见到张图噶嘛，系嘛？ 系 嗱，大家见到图咧，你又见到咧，系咪遍地开花啊？叙利亚嗰个，咁啊 ，Syria 嗰个位咧，你见到咧就浅黄色嗰个地方啦， 系 哇，炸到遍地开花啦，咁啊黐住以色列噶嘛， 系 咁咧就大家咧发觉咧，其实咧喺一个中东嘅地理位置咧，大家就睇到嗰个冲突点解会搞得咁激烈啦？因为咧以色列同伊朗咧，其实佢哋就唔系邻国嚟噶嘛，其实就一个东一个西， 系 理论上咧喺个地缘政治啊争好鬼远嘅， 系。 但你偏偏咧就系咧，以色列就当然系个中东强国啦，虽然个领土就少，咁但系咧就佢咧同叙利亚有牙齿印咧，就系以前咧一九六几嗰阵时咧就打过仗噶嘛，咁打过仗之后咧，大家睇唔到嗰个框咗嗰个位俾大家，框咗嗰个位俾大家咧，嗰个位咧其实咧就叫戈兰高地啊，咁嗰个位咧其实原本系叙利亚噶，咁但系就俾以色列霸咗啦，咁但系咧虽然咧以色列就霸咗。但其实咧就国际间咧都觉得咧用侵略咧攞翻嚟嘅领土咧其实系不被承认噶嘛。咁我记得咧我以前咧喺咧伊斯兰兰嗰阵时咧，咁有个特辑我讲过嘅，就话咧就其实咧当时咧耶路撒冷未分东耶路撒冷同西耶路撒冷嘅。咁原本东耶路撒冷唔系以色列嘅话，系约旦噶嘛。咁但系就最后俾以色列用武力攞咗啦。所以其实到而家咧，西方国家都唔敢承认耶路撒冷系以色列首都啊。所以咧，佢哋理论上佢哋首都叫特拉维夫噶嘛。系啦，到而家都唔会。咁当然特朗普玩嘢啦，就话喂耶路撒冷嚟紧系我哋嗰个美国大使馆嘅选址啊嘛。咁啊，即系得佢有咁大胆做呢样嘢啦，或者佢背后 Alex 话斋系嘛，佢背后啲老细够劲啦，可以屈到啊特朗普啦， 系 咪？咁啊叻啊呢样嘢都。 油箱滚火箱啊， 系嘛？喂，咁咪调翻转特朗普系最软弱个美国总统咯，即系调翻转系得佢俾人揿咗。系嘛？好啦，咁啊，所以讲翻啦，咁所以咧，以色列咧就嗱，点解佢同伊朗个关系咁差？就因为伊朗咧，佢又发展核嘢啦，以色列自己有核弹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不嬲伊朗啊睇唔顺以色列啦，而伊朗系觉得自己系中东嘅盟主，可唔可以咁谂啊？佢个心目中，佢自己系盟主 最强啊， 最强，所以佢就要压制以色列啦。 系啊， 个情况咧就于是咧，你冇发觉咧？嗱，你见到上面叙利亚就浅黄色噶嘛？大家见唔到上面咧 ，Lebanon 咧嗰个黎巴嫩啊，如果黎巴嫩大家最常听有个叫真主党系咪啊？咁真主党系啲武装组织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叙利亚咧就不停啊，伊朗不停提供武器俾叙利亚啦，同埋黎巴嫩噶嘛，咁呢两个地方其实就靠近住以色列噶嘛，所以其实咧就用咧呢两个国家夹住以色列嘅，咁所以咧对以色列嚟讲咧，佢哋第一个要务咧就系首先咧一定要摧毁咧叙利亚同黎巴嫩咧接壤嗰啲嘅军事部署嘅。 系， 如果唔系咧，其实直接一打以色列，你知以色列因为好细噶嘛， 无险可守啊， 无险可守嘅，冇个战略重心，啲人话，所以一打咧，你一系咧就要赢咧就输冇嘅，即系冇得中间嘅。咁所以咧，以色列咧基本上咧有咩意欲咧就会派出咧呢个 F-15 啦，同埋呢个 F-16咧就炸噶啦嘛。其实都杀无赦噶，基本上，因为佢哋个感觉就系我唔死就你死噶啦。所以咧今次咧就嗱，佢哋首先攻击咗呢个嘅。叙利亚境内嘅一啲遍地开花啲军事基地啦，打到佢全部开花啦。然之后伊朗咪报复啊，咁咧就即刻咧就喺呢个戈兰高地嗰边咧，就即刻射翻一啲嘅火箭弹啊，嗰啲射翻过嚟啦。就据说咧就射咗20几发，咁咧就俾以色列咧截咗4发。跟住以色列话剩低啲我唔使截啦，你都唔准嘅，都唔知射去边，系咁算啦咁样。跟住咧以色列就勒庆咗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咧就话，诶、哎，咁我就派啲空军打佢啦。咁派咗28架。嗱、这个、呢个消息咧，就听讲就系俄罗斯讲出嚟噶。咁所以咧就应该都有翻啲料到嘅。咁咧就话咧出咗28架 F-15 同 F-16。 咁大家知啦 ，F-15 同 F-16 都有对地攻击噶嘛。 系 系咁啊，即系我哋呢叫空对地飞弹啦。咁啊，打用咗60支，咁咧就再射多10支嘅地对地，嗱加埋70支。嗱，据说咧70支入面咧就有一半俾人截到。嗱，呢啲咧就即系搵水嚟吹啦。咁你话究竟一半俾人截到系真定假咧？定系有啲唔中咧？ 有啲唔中目标啊？ 有啲唔中目标啦，可能有几支唔中啦。跟住又撞棍俾佢打中几支啦。咁我谂咧，其实可能有10支唔中嘅。咁啊，70支10支唔中都有60支中噶啦。系咪？即系大家谂啊，佢嗰啲讲紧 S-200最劲嘅 S-300 嗱 S-400 就唔喐嘅。呢啲位即系呢啲有你炸啦，系咪？嗰啲位费鬼事你咧，俄罗斯都唔好嘥钱啊！唔炸你，咁所以咧就我怀疑咧呢单嘢半数都唔系真噶啦。好啦，咁另外咧就大家知咧就系佢咁样炸完之后咧，其实咧就系激嬲咗伊朗嘅。咁但系咧呢单嘢咧，你虽然系激嬲咗伊朗啦，咁伊朗理论上咧佢好多嘅一啲防空设备啊、武器库啊嗰啲咧，雷达站最惨系雷达站，俾人炸咗雷达站之后咧，你要起翻个雷达站呢啲时间噶嘛。 系啊， 咁啲防空力量听紧就会比较差啦。 真空啊！ 真空啊！所以其实咧，依家以色列咧，基本上佢依家佢 F-15、F-16咧，可以叫做如取如攜。即系咧，佢依家炸咗你嗰啲咁嘅防雷达之后咧，你短期内你都唔可以做啲乜啦。 系啊， 系嘛？咁所以咧，就以色列系醒嘅呢单嘢。咁咧就叫做报复，但系其实咧睇得出个形势咧，就应该双方都唔想大搞嘅。 嗯， 应该唔想大打嘅，因为其实大打咧，嗱以色列虽然咧系占先啲嘅。但其实因为咧好凶险啊，因为个国家太细啊，即系咧万一个战情一逆转咧，一下佢都顶唔顺啊， 系啊， 一下佢都顶唔顺， 冇得走啊， 系冇得走， 保缓冲区啊嘛，佢系 啊，冇得走啊，一走就即刻去地中海系嘛， 系啊，跳海啊， 跳海啊，全部都要，所以咧佢冇得拣，所以咧就佢可以唔打，其实佢唔打系最好嘅，即系佢系不战而屈人之兵呢个政策对佢哋系最好嘅， 系 啦，但真系坚打咧，哪怕人哋守正住一个城打佢，佢都顶唔顺嘅。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英国啦、美国啦、法国同德国咧有表态嘅。美国咧就话冇问题啦，梗系一定系以色列系有智慧嘅权利噶嘛。 系 咁你打就打去咯咁样。咁另外咧就法国同德国咧都系支持嘅，支持以色列嘅。咁但系德国咧个态度就暧昧少少，即系咧佢咧就但系都叫大家要克制啦。法国咧就义无反顾支持佢盟友嘅美国嘅，嗱英国反而就一般啦。即系比较行啲啦，今次就讲得 系。 咁所以大家睇到咧，特朗普呢个联盟啊，英美法德吓、啊，即系依家大家个形势，大家都开始见到好似法国系比较自己人啲噶。 系 系啦，好咁咧。另外咧，我哋就都要讲一啲军事演习系嘛。 系 咁，我谂咧，依家讲咗个军事演习，大家咧就系咪近排都比较聚焦呢个美朝嗰个首脑会谈系嘛？ 系啊，几时一齐玩演习啊？ 喂，佢哋系咪6月12号啊？即系我冇收作风系嘛？6月12号，然之后喂，即系你话斋新加坡啊？ 系啊， 即系我成日以为北京啦，因为我谂住佢唔出家门噶嘛。 咁你租飞机嘛？同埋有人咁讲啊，有啲传媒咁讲，哎，可能中国想租飞机去新加坡， 系 即系以前有啊，供个弹药俾你啊，供个兵俾你啊，如果去讲和啊，都要问你借飞机，咪好得意啊？ 哦，佢哋话新加坡个好处系因为咧。其实北韩喺新加坡都有邦交噶嘛，同埋咧，其实系好少数嘅东南亚国家系对北韩友善噶嘛， 系咩？ 系啊，好少数噶，因为咧有啲国家系好鬼憎嘅，例如咧马来西亚上次咧， 哦，成日做佢， 未喺佢境内做咗佢大佬嘅， 做大佬系， 跟住马来西亚系就断交咁滞噶嘛，同佢搞到好鬼僵噶嘛， 驱逐呢个 外交官系嘛，系啊，咁所以咧就同新加坡嗱，新加坡咧就真系食尽两家茶嚟啦。首先咧就佢老豆嘅年代，即系李光耀嘅年代咧，就同中国 friend 啦，又同美国 friend 啦。咁啊，两手派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咧，邓小平都系好欣赏李光耀噶嘛，咁所以咧嗰阵时反而咧，新加坡两边都吃得好啦，到佢个仔咧就一面亲美噶嘛，咁啊最后就叫做啦，习近平好似话系亲手教训咗佢一转啊嘛， 系咩？ 就话如果你咁样咧，我会尽全国之力嚟碾死你啊嘛， 碾死新加坡， 系啊，碾死你咯。咁当然李显龙都系扮恶噶，咁我听你讲啦，大佬咁样。 Okay. 但系当然背后咧，嗰啲军事部署嗰啲嘢咧，其实大家冇发觉，跟住美国从此之后咧，就联埋咗印度啊，成嗰啲咧，澳洲啊，咁啊，成个其实咧嗰个加包围网系再劲啲噶嘛。所以大家睇到咧，其实新加坡从来都系要做中间人啊。咁两边咧先吃得开噶嘛。不过咧，就李显龙同佢老豆比咧，就李显龙就冇佢老豆咁阴柔咯。即系个力咧就睇落咧就硬净少少咯。 新加坡个位置就啱去。东南亚嘅经济中心 咽喉啊， 所以佢唔知咽喉，即系地理上嘅咽喉啦，马六甲海峡啦，咁就问题就系最重要就系佢系成个东南亚嘅 金融交 易中心啊， 交易中心嚟噶， 交易又系交易中心啊， 系啊，金融交易中心，所以佢唔可以即系有任何一方嘅阻拦噶嘛， 都系应该势力平衡， 势力平衡 噶嘛，系啊，势力平衡系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咧金仔咧就拣咗嗰度系嘛， 系啦， 系啦，咁啊同埋新加坡咧就有样好嘅就其实东方以色列啊。咁佢嗰个所有防卫啊或者一样嘢都做得好足啦。 係啊。 咁、啊、所以呢就一定唔使驚俾人标心啦。 係 啦、啊。咁同埋理论上呢新加坡虽然同美国 friend, 但原来唔系盟国嚟㗎喎。原来系中立㗎喎。即系新加坡虽然同佢 friend 㗎喎但系都唔系盟国嚟㗎喎。反而泰国系盟国喎、 哦。 即系呢样好得意啦。咁、啊、所以呢就令到金仔喂咁真系令到金仔都肯去呢都算系咁啦。 好似话要諗过啲飞机飞到去咁远喎。 好似话啱啱好嘛， 啱啱好啊， 啱啱好系啊，计过噶系啊， 因为佢嗰架系IL 七十六嚟噶嘛， 系啊 E 二七十六 ，E 七十六就啱啱摆佢四副引擎摆机尾噶，好得意噶， 系啊，好过瘾噶呢只机，大陆有啲噶都，不过唔够咯，大陆 好旧唔用噶啦，嗰啲 系啊， 大陆唔用， 系、啊、不如大陆借架运二零俾佢啊， 佢又想去借错，即系听传媒讲就想借大陆啲民航机嘛， 哇，真系噶， 系啊。 咁都冇所谓啦，借俾佢啦，中间装翻偷听器啫嘛。 我知啊，因为佢旧机个问题就系好多机场系禁飞噶嘛，啲旧机。 哦，咁啊系， 系啊，即系啲音量啊，乜安全。 喂，你又要睇新加坡俾唔俾？ 系啊，所以新加坡你抌个机场又系抌 B 市，其实。 咪咯，张仪嗰个系好犀利嘅。 所以即系要谂下啲抌下啲要照顾啲抌旧飞机，即系有啲。 有啲困难、啊， 有啲困难啊！ 系、哦，嗰、那个安排上有啲困难。好啦，不过咧，我哋都讲翻咧，就韩国同美国咧，就我因为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一年一度咧，其实最大春秋嘛， 系， 好似春秋二祭咁啊嘛，嘅春天嗰个咧又系好大嘅。咁咧，我哋就讲下呢个咧，就呢个我哋叫做超级雷霆军演系嘛， 系。 咁喺呢个军演咧，我同 Alex 好似之前预告过噶啦。咁我哋系咪话咧就有成过百架飞机噶嘛？ 系啊， 都上集讲啫嘛，系嘛。 系。 咁啊，即系因为佢都举行咗啦吓，啱啱啫，即系啱啱讲紧星期五咋。呢、这个 Max Funder 上次都讲过少少， 系咪上一次就系阿侵侵就系用咗咩三百架啊嘛，系嘛？ 系 三百架围住北韩嚟， 系啊 嘛， 系啊。我哋上次讲系秋天嗰阵时，系啦、 啊，就春天、啊， 春天啊，秋去春来， 系啦、 啊。咁咧呢剂咧超级雷霆呢个咧都有一百架噶，都劲噶。嗱，我哋上次系咪预告咗会有 F 22嘛？ 系啊， 有B 52啦 ，B 2就未必嚟啦，跟 B 1会嚟啦。跟住 F 35会嚟啦，十五十六啦，系嘛，即系呢啲位啦。咁结果咧都中咗大部分噶啦。 系啊。 咁所以你见到 F 22有啦，咁同埋我哋讲过 F 22有八架嘛。 系啊。 其实嗰八架嘅讲俾你听就系呢八架咧就已经可以封锁晒你成个领空啊。 系 咯。你成个领空俾我呢八架玩晒啦，已经。 玩晒噶 啦。你已经系唔会再出嗰啲米格，你出米格你死梗噶啦。 即系仲讲米格走廊系嘛？ 米格走廊呢、這个 F 22走廊。 系啦，俾米格走廊。 走佬都唔掂啊！我走佬睇到你啊，真系。 走佬睇到你。 系啦，喂，我记得咧，细个睇嗰套卡通片啊，叫《战区八八》啊。 我搵翻出嚟嘅。 系啊，就系、是、Alex 搵翻出嚟，跟住我同 Alex 讲，你记唔记得最后嗰幕啊？最后嗰幕嗱，如果有定众咧睇嗰套片咧，嗱，如果我讲错，你矫正翻我。咁咧，我记得最后嗰幕咧就系封建真咧， 系 就车住咧嗰个国王啊， 系 就 系、 是、主角个阿叔，国王咁咧就着草嘅， 系咩？ 咁啊着咗去第二度啦， 哦， 因为咧。主角个老豆要翻嚟攞翻皇位， 系， 或应该系应该咁讲，应该系翻嚟散夺个皇位， 系。 但系佢系帮阿叔唔帮老豆嘅， 哦。 咁咧佢就叫阿叔要走，咁啊叫封建，即系封建真系佢哋最劲机师嚟嘅， 系。 就傍住嘅叔，嗰部应该 F 十六，嗰个年代应该有 CD 嘅都应该， 系咩？ 咁咧就坐住嗰架嘢就载咗佢皇叔走之后，佢就其实就 free 噶啦。从、 哦、 此你唔使做雇佣军，你系 free 噶啦。 系佣兵啊，咪 走。你中意做乜得？ 系做乜得？ 应该系可能咧就系未走数，所以封建真就唔走。 系咯， 应该系咁样。 我就记得封建真嘅时候就系啱啱佢架战机俾人 系 俾自己友打咗落去架沙漠嗰度。 哦，好似系啊。 因为沙漠之后咧，我就记得嗰幕佢之后 行翻啊， 行翻我记。 哦，啲人好似话惊讶，点解你要翻翻嚟啊？ 印象中就系、是。最有印象呢套即系动漫就系呢一幕， 就呢幕 行翻去机场， 冇人估到嘛？ 冇人估到系，谂住死咗、 哦，死紧啦！哦，系啊，呢度好正嘢嚟噶呢个。啊嗱，咁讲翻啦，嗱，所以咧就基本上呢个 F 22咧，依家系完全控制晒成个领空噶嘛。 系。 咁如果你再出 B 52咧，其实咪即系讲乜？嗱，空就我攞晒噶啦，地我有 B 52。 系啦，跟住炸翻你细时代。 系啦，再唔系咧，用 B 1 B 都得。系啦，咁 B 2就其实唔使出嘅，基本上系嘛。咁所以压制晒佢哋啲雷达啊。所以成件事咧，其实就话翻俾你听，其实咧，总之我哋一日咧，六月十二号之前未倾好啲嘢咧，我哋继续出嘅。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要注意啦，系咪？ 好啦，咁另外咧就嗱，有啲嘢讲快少少啦，咁另外咧就讲咧呢个俄罗斯嘅轰炸机啊，其实咧大家知咧美国同俄罗斯咧近排咪斗得好紧要啊， 系啊， 咁咧同埋咧大家知咧我哋上集讲咗未嚟紧咧第二蓝队未恢复翻嘅， 系， 咁第二蓝队恢复咧系因为咧俄罗斯咧而家咧喺呢个嘅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咧波罗的海嗰边咧，其实嗰个军事进逼系好劲噶嘛， 系啊，成日啲老爷机飞过去嘛， 系咪好鬼麻烦咯， 系啊， 冇办法啦，啲同埋佢啲潜艇都开始 mark 人啊嘛， 系啊， 一个一对一咁 mark 人啊嘛。好衰啊！咁所以咧，依家咧发觉咗图九十五，嗱呢个阿力中意嗰部机系嘛，图九十五，你中意佢够旧系嘛？ 够旧啊嘛，系 够怀旧， 系啊， 哦又渣，得个样系嘛？ 我话机枪搞唔嚟， 呢个图九十五啊，听讲咧佢有即系佢逼近过嚟咯， 系 咁咧，咁跟住咧就 F 廿二咧就快升空拦截翻。 之前图一六零都飞过嚟嘅，不过系用即系图一图九廿五嘅时候俾见到啫。 但图九五走得慢啊嘛， 系啊， 成日都影 到。 系啊，因为图九五走咗去阿拉斯加嗰边，咁搞到咧，你知阿拉斯加嗰边其实啲军机好劲噶嘛， 系啊， 我就出架 F 廿二嚟同你玩咯， 抌益佢， 系啊，出架 F 廿二嚟跟踪住佢啊， 抌益佢， 系哦，所以都几好玩噶成单嘢。咁所以咧就呢个伴飞，但系咧你发觉咧美国嘅伴飞系唔会喺呢度做翻滚筒啦，唔会得你六米啲距离噶嘛，其实都会远远地睇住你嘅，同埋用无线电同你讲咯。呢度系美国领导，你快啲走嗰啲咯。咁所以咧就呢啲就叫文明咯，系啦。咁另外咧就差唔多嘅，就系咧俄罗斯咧除咗侵犯呢个阿拉斯加领空附近之外咧，佢又飞紧咧黑海。 系 系啊，佢飞紧，即系佢飞过咗黑海，跟住咧相对嚟讲咧就台风战机咧，咁咧今次咧又系咧升空咧去做一个拦截啦。 系 嗱，咁所以咧就你发觉咧依家咧就喺北约领空附近咧，其实你周围你都会见到呢个嘅俄罗斯军机噶啦。 系 好鬼好鬼麻烦嘅， 哇！好热闹啊， 好热闹啦。咁另外咧，系讲埋呢单啦，超少少事啦。呢、這个咧就讲紧咧俄罗斯啊，有个卡五十二啊，啊呢个 Alex 可能熟啲啦。 系 呢卡五十二咧，喂，直升机故障喎、啊。咁呢个咧系双旋翼噶嘛， 系 双旋翼啲机啦，故障、啊。咁咧今次喺边度咧？就喺叙利亚坠毁。叙 利 亚系啊，咁啊两个飞行员都 ham 咗噶啦。 咁啊 ，Simon 同咧喺 Facebook 嗰个信息度讲呢样嘢啦。 系 咁我讲过喂。点解冇得跳伞？咁我就谂，咦， 直升机好似冇嘅， 直接跳伞就剃头咯。 系咯，咪直升机佢系咪有个嗰啲降落伞，但系佢要孭住跳嗰啲噶？ 其实 系咪嗰只噶？ 其实冇乜用嘅， 都系死噶啦。 冇用，其实都系靠嗰个机身下面啲钢板同你手卸一卸力嘅。 系嘛？即系嗰阵时黑鹰都系咁啦， 黑鹰都系咁嘅，佢下面底啲装甲整一卸一卸力嘅。 但系佢够硬啊嘛，个底盘 系硬，系底盘硬嘅啫。跟住之后话。原来跟住佢补充翻俾我听，原来佢嗰个有个弹射系咁啊，喺侧边弹出嚟， 冇先进喎。 系啊， 因为咧俄罗斯啲弹射椅特别劲噶嘛。 系啊， 据说 啊， 喂，但系佢弹唔弹到啊？ 唔知道，可能弹唔到啦，太先进用唔到。 喂，佢哋咧，你知唔知个弹射椅系弹出嚟之后，佢哋系要调整咗个水平先喷噶？ 系啊， 好鬼劲啊！ 但系问题就 系、是、 上次嘅苏。三十又唔得， 系啊， 直升机又唔得， 又唔得， 咁咪真系唔得嚟啦。 其实设计冇问题，啲料出咗问题，因为好多年， 因为从来冇用过， 同埋冇维修啊， 系咯， 冇搞过， 唔用咪唔使维修咯， 咁啊系，咁啊系。 OK， 好，呢次嚟呢度先， 好。